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十二集。 朱韵总算是见到李寻笔记本真容了，桌面很干净，别说游戏，连基本的社交软件都没有。初音怀疑他整台电脑里都是编译器和运行插件。项目就是蓝冠公司的那个，朱韵已经知道了。李寻给他看目前的项目进度。 你们俩可以把功能稍稍弄一下，不用太明确细节，先确认一下思路。等下周去他们公司定了再深入。 他们还没决定。 没定。不过竞争对手里面最好的那家我已经了解过了，水平很一般。我们应该可以拿下来， 笑着推搡李寻。 朱成大人，全靠你了。 朱韵看过去，李状元笑得气定神闲。回自己座位的时候，朱韵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所以他现在是核心团队的成员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寻专心致志策划大框架，朱韵和高建宏则着手准备基础模板。朱韵桌上堆的书越来越厚，人睡得越来越晚，可精神却越来越亢奋。一晃到了周三，李寻帮三人请了假，拉着朱韵和高建宏一起去蓝冠公司。蓝冠的食品厂位于郊区，朱韵提前查好复杂的公交路线，结果第二天李大少直接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，500块钱包了整天。早上7点出发，20分钟后车下了二环高架，开进一条小路。小路在施工，他们便坐船一样晃了1个多小时。朱韵之前怕白天事多繁忙，临走前特地吃了2个包子垫肚子，结果车坐一半吐了个干干净净。幸好司机停车及时，才没让他吐在车里。高建宏蹲在朱韵身边担心地说， 没事吧，怎么吐成这样啊？ 朱韵面无血色， 没事儿。 李寻抱着手臂远远看热闹， 紧张的吧？ 朱韵吐得双眼通红，抬头盯他， 瞅你这点出息，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你看他呕得更狠了。 朱韵气息不匀，已经全吐光了，不然真想攒点干货喷他一脸。李寻扔过来一瓶水。 快点吐，走了。 重新回到车上，朱韵的胃里好受多了，一抬眼看见李寻坐在副驾驶哈欠连连。朱韵深吸一口气，心道，这次算他说对了，他确实有点紧张。8点半左右，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。下了车，视野一片开阔，偌大的厂房总共3栋，最里一栋层数最高，看起来像是办公地。厂子虽然大，但似乎并不十分正规，来往的工人行动迟缓，跟逛街的路人差不多少。下车后，李寻打了个电话，不一会儿来了一名工作人员，打量李寻3人。 人家都到了，你们怎么这么慢？ 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修路来着。 都等半天了，快来吧。 他领着3人来到最里面那栋楼，楼里很空，一踏进去就凉飕飕的。站在楼道入口放眼看去，阳光里全是尘埃。这也叫食品加工厂？到了3层，总算是有点人气了。楼梯两旁摆放着花盆，里面种着拧成麻花的发财树。他们悄声从会议室后门进入，里面有人正在宣讲。会议室里面20几个人，前排4个西装革履的是蓝冠公司的老板和技术高层，后面一堆一堆的是各个软件公司的员工。工作人员给他们领进来就离开了。朱韵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开始仔细听前面的人发言。在一开始的焦虑情绪平复下来后，朱韵渐渐发现了问题。台上这位大哥先后向甲方展示了炫酷的 UI 界面，强大的功能分析以及美好的前景展望， 可是你要接的是程序外包，你全程拿 PPT 图片演讲是什么意思？素材全部网上 download， 功能也从其他相似网站带皮扒，前景更是吹的边都没有。朱韵皱眉看着这位唾沫星子乱飞的发言人，直到最后他才意识到，这位发言人根本连最基本的思路都没有就上来了。耳边忽然有股热气，朱韵侧头，黄毛怪坐在他右手边，此时正抱着手臂斜靠向他。 干什么？ 这么近距离，朱韵发现李寻不算是严格意义的单眼皮，他内双，眼皮到了尾处分开了一点，细细薄薄的，很好看。柔石是雨燕的尾，裂石便是开刃的剪刀。 还紧张吗？ 好像不了。越往后听，朱韵越不紧张，因为他已经看过李寻的代码。终于轮到他们，李状元从包里拿出电脑起身，他走得一点征兆都没有，朱韵没来得及说加油。他在台上发言，那不高不低有些散漫的声线舒缓了所有人的情绪。朱韵听着听着慢慢忘记了他讲的内容，只剩专注地看着他。他几晚没睡了。朱韵好几次踩着门禁点离开基地，但每次李寻都没有走，真应了他当初说的，基地没有活动时间，有空就来，我都在。他穿着普通的灰衬衫，头发是浑身唯一的亮色。李寻身材挺拔，像根新竹一样，可他从不乖乖挺胸抬头，仗着个子高，他坐着时就喜欢窝起来，站着时也微微驼背。朱韵看了一会儿，从衣服里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。高建宏看他， 怎么了？ 朱韵放下手机， 没什么，感觉挺值得纪念的。 高建宏笑了，转头看向台上。 是啊， 除了刚上台时那头杂毛引起了领导层的微微骚动以外，李寻的演讲十分顺利。他们组的演示时间最短，但得到的技术高层提问最多。李寻思路清晰，有条不紊，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得清清楚楚。大老板看不懂程序，皱眉说， 你这界面看着不是很吸引人啊。 技术高层连忙在他耳边说了几句，大老板皱着眉点点头。李寻拿着电脑回来，朱韵冲他比划了一个大拇指。李寻嘴角轻挑，不可一世。他们是最后一组，之后是大老板的总结发言。憋了许久，大老板总算能释放甲方的威力了，煞有介事地讲了一会儿，然后让大家回去等通知。朱韵三人跟着大部队往外走。蓦然间，他注意到一个人，走在边上，干干瘦瘦的一个年轻人，脖领被拉住，李寻给他扯回来。 再走撞墙了。 你们看那个人。 悄悄指那名年轻人。 你们觉得眼熟吗？ 高建宏摇头。 不认识。 朱韵皱眉。 我怎么感觉在哪见过他？ 喜欢就上去问啊，眼光真差。 走到拐弯处，朱韵脑中一闪，忽然停住脚步。 我想起来了。 李寻斜眼。 我去接方树苗开会的时候见过他。他是我们系研究生院的。 朱韵说完，李寻没什么反应。高建宏倒是问了一句。 研究生院？ 嗯。 确定没看错？ 肯定。 他长得太丑了，瘦得像个骷髅。当时给朱韵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高建宏想了想，又问。 哪个导师你还记得吗？ 朱韵摇头。 我得问问方书苗。 高建宏看向李寻，后者低头点了支烟，再抬头时说， 先回去，杵这儿干什么？ 朱韵留心了这件事， 回去后马上找到方淑苗询问。 啊，哪个啊？什么研究生？ 方淑苗忘了个干干净净。 就是之前你去市区做学生代表开会的那次，不是一起去了很多人吗？最后时间太晚了，我还去接了你。 朱韵努力帮他回忆。方淑苗舔着棒棒糖，眼珠子上飘。 啊，那个骷髅？没错，就是那个骷髅，他是我们系研究生院的吧？啊，对，姓韩，叫韩什么来着？ 方淑苗咬掉半块糖果。 他不是学生代表，他是替导师去的。他导师叫什么？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是个女老师。怎么啦？ 朱韵摇摇头。方淑苗问， 最近学生会事情多，我都没有时间去基地。怎么样啦？你们项目成了吗？在等通知，不过应该 没问题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